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建筑二又同大家见面啦，咁咧我哋已经咧用咗几个月时间咧同大家讲香港嘅历史，以及系咧香港嘅建筑啊，同埋咧香港嘅城市嘅规划啊，咁啊不知不觉间咧，其实都已经去到今次呢个系列嘅最后一集咯。咁我哋今次就不如嚟一个总结啦，两位好唔好啊？ 好啊。 其实一开始已经同听众们都有讲过啊，当我哋去研究香港嘅城市嘅发展嘅时候。即係以一個點樣嘅起點啦，去出發啦，去做一個嘅研究啦。咁之後我哋再同大家講咗好多，就係喺香港呢個發展嘅過程入面，究竟遇到過啲咩嘅問題啦。咁無論係即係當時人嘅生活嘅文化啦，又或者係地理上面啦，又或者係當時各個時代上面遇到嘅唔同嘅難題咧，都同大家去講過。咁而後來咧，我哋再同大家講到更加多係即係喺一個規劃上面啊。在一个技术上面，究竟我们应该怎样去就住不同的问题，然后呢再去找一些解决的方法。那我们从香港这个这么细小的城市去看呢，就其实是可以见到很多就是在规划上面的学问在这里。那而今集的我们作为一个总结呢，都跟大家以一个钟头的时间呢，去到今晚的十点钟，去慢慢这样再去呢游走一次，看一次呢香港这个城市这个时代和这个规划的过程，这个发展去怎样。最后呢都想同大家来一个展望啦，咁睇下呢香港啊之后究竟向住一个怎样的方向走，大家又会怎样諗呢。好啦，咁我哋依家一开始都可以同大家讲一讲研究成个香港嘅规划史上面。一开始我哋讲香港系以一个殖民地嘅咁嘅角色，然之后去发展起嚟嘅。咁呢一个亦都系普遍我哋做研究嘅时候会听到嘅一个论述啦，系咪？ 系啊，我谂咧，即系大部分人咧讲香港嗰个发展史或者香港史咧，都会用咧香港成为一个殖民地咧作为一个起点嘅。呢个咧似乎咧即系一个最普遍嘅论述。好似咧，即系香港得以发展咧，全赖咧，因为我哋咧就俾英国人喺霸占咗，将我哋变成咗一个殖民地。咁啊，呢个论述当然咧系有佢合理，亦都有佢唔合理嘅地方啦。我谂最重要嘅就系话，如果我哋从呢个角度去睇呢件事嘅话咧，咁我哋可以得到啲乜嘢咧？又或者我哋从呢个角度去睇呢件事嘅时候咧，我哋嘅缺陷系啲乜嘢？咁我觉得呢个反而系值得讨论嘅地方。 是啊，即是我哋做历史啊或者规划呢，都系多少系一种回顾过去嘅一个做法。即系回顾过去嘅真正意义就系咩呢？其实我哋冇办法改变过去。即系香港系英国殖民地或者我哋话即系签呢个南京条约或者签种种嘅不平等条约呢，系冇办法回头返转头话我哋当回到过去穿越咁返去做返。我哋只能够见到嗰件事之后睇下其实中间有咩演变同埋影响。咁而事實上，第二樣嘢就係、香港喺好長嘅時間，成個20世紀裏面咧，都係世界首屈頭幾名嘅一個大城市。點解會係咁咧？咁所以呢一點上面，不同嘅學者，世界各地學者都會以香港為一個例子去講呢個 case。佢究竟有咩係特別咧？咁當然成為殖民地其中一個冇辦法要必須要被討論嘅一個話題咧，因為佢講緊嘅係可能係就算當時晚清嘅中國係點都好，佢都係一個幅員甚廣、人口甚多、非常重要嘅一個東亞最重要嘅一個國家，而英國亦都係當時世界上最強、最多殖民地嘅一個帝國。咁佢哋兩個之間嘅交匯處香港，自然就有一個好特別一樣事可以同大家講。咁有一點必須要先要去講嘅，我哋話喺香港嘅發展裏面咧，同其他世界各大城市有一個幾關鍵嘅不同嘅。 我哋話好多嘅城市，巨型嘅城市嘅發展咧，都可以有400年、500年甚至再長嘅歷史嘅。美國嗰啲唔計啦，因為佢哋有歷史原因。咁而好多嘅城市嘅起點咧，都係一啲莊園啦、農田啦為主，即係話佢係由鄉村慢慢演變為城市，有個發展嘅過程嘅。佢有一個所謂城市化嘅過程喺度。咁但係咧，香港咧，如果你睇翻香港嘅歷史，同埋我哋之前都講過咧，其實英政府正式殖民地嘅時候咧，佢係揾冇乜人住嘅地方去建立一個維多利亞城，而嗰個地方本身咧就係城市嘅地方，即係簡單講就係嗰個位置本來咧唔係鄉村嚟嘅，佢唔係我哋用地理講法，佢就唔係人自然集聚嘅結果嚟嘅，佢由起點開始，佢就係揀出嚟被選擇上一個城市，然後喺由依個城市做起點再擴張。咁啊，依一點上咧，佢同我哋好多嘅世界知名大城市係完全唔同嘅發展方略。咁所以佢唔似，譬如我哋講倫敦有泰晤士河嚇，唔同嘅大城市又有依河流而建，有食水。香港唔討論依啲話題嘅。咁喺依一點上面咧，如果你正話用殖民地嘅角度切入咧，依一個咧可能係香港作為一個城市發展裏邊本身就係一個同其他城市唔同嘅地方。 記得就係我哋之前喺節目入面都有提過，就係開埠初期啦，香港島咧其實啲人口集中喺港島嘅南岸，咁但係即係英國人嚟到之後咧，佢就集中發展喺香港島嘅北岸，咁啊建立咗維多利亞城，好似徐燕卿咁講，咁所以我哋一開始對於香港嘅印象可能係一個小漁村，可能都係一個慢慢地去建立嘅，咁但係原來咁樣提一提醒我哋嘅時候，就發現香港嗰個建立本身都已經係一個規劃咗佢要喺呢個地方做样某嘅样嘢，然之后将啲人搬迁入去，可能系一个咁样嘅论述。 系啊，所以其实佢应该系一个被拣选嘅地方嚟嘅。正如我哋即系一开始即系呢一辑嘅即系建筑二里边咧，我哋都有讲过，其实当时即系英国系侵占中国嘅地方咧，其实唔止香港一个嘅，即系喺国内咧，其实有好多嘅即系租界啊，呢啲咁样嘅地方或者通商口岸系俾即系英国侵占咗嘅。但系咧就唯一咧就系香港咧就真系可以留到落嚟，即系成为最长时间嘅一个殖民地。咁當然你可以咁睇啦，喺中國即係咁大嘅地方，咁香港喺中國嘅版圖裏面係算係較為偏遠嘅，咁所以可能呢即係呢個比較容易我哋即係英國係 keep 到即係香港成為一個殖民地啦。但係同樣呢，即係如果我哋睇返英國嗰、那個即係殖民地嗰個發展嗰個歷程裏面呢，其實呢即係香港係一個喺東亞裏面喺佢嘅軍事同埋經濟嘅開拓呢，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位置嚟嘅。當時嘅即係香港、新加坡、印度都係咧大英帝國喺即係東亞裏面咧，佢要發展佢嗰個殖民版圖裏好緊要嘅位置嘅。譬如我哋之前咧講個軍事嗰輯咧，都係提過，即係當時喺英國咧同俄羅斯係有一啲嘅爭執嘅喺歐洲嗰度。咁當時佢亦都好驚咧，俄羅斯咧即係會大舉入侵嘅時候咧，香港係即係處喺一個位置咧係防禦俄羅斯嘅其中一個地方嚟嘅。 道出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而香港成為咗殖民地之後，即係其實佢英國人帶嚟嘅就唔單止係一啲經濟上面嘅船隊啊等等，而係將成個英國嘅管治嘅模式啊、制度啊，甚至乎係建築風格啊等等，其實一步一步將呢啲文化帶咗嚟香港呢個地方㗎嘛。 係啊，即係其實咧，我哋好多時都會咁樣去諗嘅，就係話咧，一個地方好似阿卓源咁講啦，如果佢係慢慢發展起嚟咧，咁當然佢嘅配套咧，亦都係會係慢慢咁發展起嚟啦。譬如佢嘅科技啦，城市要發展嘅科技啦，又或者係佢個法律制度啊、管治嘅方法咧，都應該係隨住時間慢慢去發展嘅。咁但係咧，殖民地就有一個好大嘅分別，都係唔單止係香港或者其他殖民地有個好大分別嘅。通常咧，殖民地嘅宗主國咧，都會係一啲比較發達嘅國家嘅。咁所以咧，佢哋會係即係好似一個即係突然間咧 jump 咗一步啊！突然間佢嚟到嘅時候，就帶咗好多新嘅一啲嘅諗法， 或者係啲新嘅管治模式啊、新嘅科技咧，嚟到一個原本相對咧發展係落後嘅地方嘅。咁啊，正如好似而家咧，啲人都會話啦，譬如我哋去到一個地方，如果個地方本身係落後嘅，喺而家呢個年代，你都唔會再同佢即係鋪電話線啊，做呢啲嘢噶啦。大家都有手提電話，即係佢就冇咗咧，慢慢發展啊，先係用電話線嘅屋企嘅電話，跟住先至變成手提電話呢個階段。佢會直接就跳咗去手提電話呢個階段。咁啊，喺殖民地咧，成日都有呢啲咁嘅情況發生。 系，我哋话即系喺制度上面咧，其实呢一个系列最早嗰几集我哋都讨论过，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观念就系咩咧？首先咧就系、是、香港系中国嘅土地啦，咁呢个系成个清朝嘅时候都系属于中国嘅一个土地，咁佢哋嘅人啊，无论系中国人或者外国人都应该系守中国嘅法律嘅。英国人就拥有治外法权啦，即系话佢可以喺香港嘅土地度，西人系不受清朝法律嘅管治。呢個係第一步，但係更加重要嘅一步係咩咧？喺香港呢個土地咧，華人咧都係受西方嘅法律管治。咁呢個亦都講過中間嘅契機啊，收呢個田產啊，種種唔同嘅演變。咁英國係攞到嗰個對華人嘅管治權。咁啊，呢一點上面就令到香港嘅法律嘅體制或者制度上面咧，華洋嘅人咧係處於同一個制度，而喺香港咧就同大陸嘅母體佢兩邊嘅制度咧成為一個錯合界，完全唔通嘅制度。咁呢個制度其實今日都仲係有差異。咁所以我哋可以話呢一個嘅差異，佢必然係有一啲嘅優勝之處，亦都可能會有一啲嘅缺陷。咁而中間嗰個嘅差異係點呢？就係、是、可能就係香港嗰個特別之處，或者同其他地方唔同嘅地方。 咁而香港嘅特別之處就除咗話啱啱所講嘅一啲嘅法律嘅制度同翻即係可能就算依家嚇都同中國內地唔同。咁但係呢個就係受到西方文化即係當年。已經係帶過嚟嗰啲嘅影響，咁就算我哋話翻翻去當年啊，其實都有呢一種話，即係外國嘅文化同埋本地嘅文化之間嘅一啲嘅衝突喺度噶嘛。即係就算話我哋呢一個香港係一個英國人佢哋去建立出嚟嘅城市，係揀咗呢個地方去建立，咁但係始終呢度本身居住嘅都係啲華人居多啦。咁所以由外地嚟嘅搭船嚟嘅英國人或者其他嘅一啲歐洲人都好，咁佢哋喺呢個香港嘅地方都。依然是面对住同华人之间相处的一啲嘅问题。 是啊，咁其实咧，所以我哋见到咧，开埠初期咧，即系成为殖民地之后嘅初期咧，我哋会见到其实咧喺香港咧就存在住咧一啲嘅角力嘅。嗰啲角力系来自乜嘢咧？嗱，第一当然系来自英国嘅政府啦。咁英国政府，我哋用咗好多集咧嘅时间，其实去讲咧，军方咧系一个好大嘅势力嘅。啊，军方其实就系拓展殖民地嘅一个主力嘅部门嚟噶嘛。咁所以佢喺各个殖民地。里边咧都系一个好大嘅势力，亦都因为咧香港即系个成为殖民地，系因为有一个军事同埋经济嘅需要，咁所以军方不嬲都系咧即系个大嘅权力嘅。另一方面咧就系我哋成日都讲啦，就系商人啦，英国嘅商人，因为殖民地嘅目的就系为咗开拓更多嘅财源咧，俾呢个宗主国家嘛。咁英国商人嚟到，亦都系一个好大嘅势力啦。但系第三方咧，其实就系嗰个华人啦，即系呢三个唔同嘅势力咧，其实当时就存在住喺香港，佢哋互相之间咧都系有。个国力喺度嘅，而呢啲嘅华人咧，我哋头先讲啦，其实一开始嘅时候喺香港岛咧，其实人口好少嘅，但系咧正因为我哋即系开咗埠城为一个殖民地之后咧，其实就吸引咗好多嘅华人咧，就嚟到香港，咁啊成为咗另一个嘅势力喺度嘅。 系啊，嗱，我哋有啲点咧要重新讲翻清楚啲嘅，嗱，即系西方嗰个嘅法规啊，其实佢哋强于咧就系所谓嘅我哋叫海洋法啦，即系佢好强于咧就系喺做生意啊，同陌生人交往啊。即係話喺兩邊陌生嘅公平原則之下嘅交易咧係對等啦。依啲情況之下咧，其實係西方嘅好多嘅法規嘅優勝之處，唔代表啊當時清政府嘅管治裏邊有啲咩係令到全個中國所有人都不滿意。咁其實唔可以咁理解，因為其實好長期都係一個高效有效嘅管治。如果唔係個帝國唔會維持咁耐嘅。咁但係背後我哋要講嘅係咩咧？就係話成個英國嘅管治嚟到香港咧，一開始咧其實係第一就係即係千瘡百孔啊。九個蓋啊，冚十個壺咁樣，就係、是、希望係咁。正話嗰個角力就係咁，因為好多嘅力量拉扯啦，好多嘅資源嘅不足啦。因為一個我哋都話憑空而起嘅城市，好多嘢係要去救。咁我話早期好多嘅法律嘅觀點啊，即係睇翻好多舊嗰啲 case 都係即係啲審案都好亂曬龍啊，都亂嚟啊，同埋亦都有啲我哋今日講唔文明嘅，譬如黐刑啊、體罰啊、坐監又唔掂啊，即係啲監獄嘅質素又差啊，坐死人啊，好多華人都係受苦。咁所以依一點我哋都要講翻。即係話嗰個開埠咧，就唔係話將 civilize 帶嚟呢個地方， 又話佢令到香港成為咗一個好強嘅一個轉口港呢一點。咁呢個講的確係，因為佢捕捉到英國成個英國對華貿易嘅主要嘅都係南窗口，就係呢一個。咁喺呢一點上面，就係因為咁，我哋不能夠不承認咧一個規劃得好嘅港口，一個高效嘅船隊同埋強大貿易需要咧，會令到香港呢個地方變成咗一個好適合謀生啊、求生活嘅一個城市。所以喺呢一點上面，如果你翻返咗個問題就係，係咪靠英國而有香港咧？呢一點上可能係，如果唔係咁，可能個貿易港口核心係廣州啦。咁就未必係香港呢個地方，咁但係對於華人嚟講咧，佢未必係一個哇好理想啊嘅地方，但係佢係一個求生活嘅一個地方。 即係除咗英國人之外，其實華人啦、都係對於成個香港嘅發展都有貢獻嘅嘛，而我哋又唔能夠話即係可以將呢一啲貢獻去抹除噶嘛。 係啊，其實即係當時即係當然有英國嚟嘅人啦。當時其實亦都有好多咧係歐洲其他國籍嘅人，譬如我哋之前都提過，即係葡萄牙籍嘅人咧係好多嘅，佢哋係先係去澳門，跟住喺澳門過嚟香港。另外咧就係話，即係個本地嘅華人，原本佢哋可能咧就本地嘅華人個人口好少嘅，如果喺港島新界就會多好多。咁但係大部分咧都係農民嚟嘅。咁但係咧，即係香港成為殖民地之後咧，就會吸引咗更多嘅人嚟到香港島啦，亦都吸引咗好多人咧去從事商業。可能佢哋之前呢，如果係即係喺呢個華南去到香港咁偏僻嘅地方嘅時候呢，未必佢哋會係從事一個商業嘅活動嚟嘅。咁但係之後即係當香港成為殖民地之後呢，商業活動就變得好多啦。譬如我哋之前都講過嘅，好似係當開埠初期呢，政府去規劃呢個上下市場嘅時候呢，其實佢都有個諗法嘅，即係一個市場就係俾即係英籍嘅商人嘅交易活動，一個市場呢就係即係華裔嘅商人。咁所以當時其實已經好早期就係話兩批嘅商人已經並存喺香港， 咁而佢哋即係並存底下，就令到即係香港嘅經濟都會繼續發展落去啦。咁但係一個城市嘅發展度咧，其實都會遇到好多唔同嘅難題嘅。咁啊，頭先我哋都有咁樣提過啦，係一啲嘅文化之間嘅衝突啦。咁呢啲政府當然要去解決啦。咁但係即係有好多其他嘅問題都唔係咁容易解決到嘅。咁譬如係即係好似聽落係同政府企埋同一邊嘅軍方啦，其實都會成為一個城市發展嘅難關嚟嘅喎， 係啊，其實我哋咧建築業講咗好多集咧，都提軍方。我諗嗱，軍方咧係香港咧有兩樣嘢啦。第一就係話佢真係擔當咗一個防禦嘅作用。我哋見到咧好多留低保育嘅古蹟咧，其實都係同軍方有關嘅，譬如一啲嘅炮台啦，一啲軍事嘅設置，因為佢就真係喺度即係擔當咗呢、這個即係、就是、防衛香港，甚至係如果講得大啲嘅，就係幫即係英國呢個宗主國去防衛呢個東亞地區嘅一個角色。但係同樣咧，軍方因為佢個勢力咁大嘅時候咧，佢喺香港咧亦都霸咗好多嘅地啊。譬如我哋成日都講就係金鐘當時就係英國軍方嘅一個大本營啦。之後係去到九龍半島嘅時候，佢嗰個軍營咧，即係而家嘅九龍公園，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地方嘅。呢樣嘢咧就令到咧喺香港嘅殖民地政府咧，即係有啲嘅發展上咧遇到嘅困難啦。因為即係軍方本身就霸咗好大笪地，同埋特別係個位置嘅問題啦。因為即係金鐘始終都係即係港島北岸嘅正中間。 讲到军事防卫啊，即系啲军方霸晒啲土地都几恶嘅。咁但系有样嘢要注意咧，就系佢哋军方其实目标系乜嘢咧？咁就系、是我哋都提醒翻，譬如话之前有话，譬如可能防范俄国可能嘅侵略啦，早期打海盗啦，咁譬如同埋其实当时去到就係二十世紀初期、十九世紀末期嘅時候咧，其實列強都喺東亞嘅，咁所以其實佢主要嘅防備咧，就未必係防備清政府，更加多咧係防備其他嘅列強。因為我哋喺早期睇翻，其實清政府同英政府，譬如喺九龍大城嘅種種嘅炮台嘅設防啊，其實都有得傾嘅，即係可以傾嘅時候就做，咁都唔需要係正面咁樣去衝突嘅。咁反而你同其他列強咧，你自己防衛唔夠咧就有問題。咁所以嗰個軍事嘅用地，成個英國嘅佈局咧，可能就係同喺東亞嘅整體列強嘅競逐有關係嘅，同法國同俄國種種唔同嘅競逐。咁所以喺呢一點上，個軍事防衛嗰一點有需求咧，係咁嘅原因。 同埋我哋話要軍方佢去讓出佢哋本身已經佔據咗嘅一啲地方咧，都係比較難啲嘅，因為即係軍方始終係壓力比較夠一啲啊嘛。咁而但係我哋又睇翻喺成個香港嘅地理，既然軍方已經係佔據咗一 大片嘅土地啦。咁我哋仲有啲乜嘢土地係可以俾香港呢個城市去發展呢？咁我哋其實喺個節目入面呢，之前都有同大家講過嘅，就係尤其是我哋話香港島嘅北岸呢，本身嗰個地方呢，個地本身都唔係好夠。咁所以既然又要做到即係商業嘅角色，亦都有人居住啊，咁所以喺土地嘅問題上面，政府都用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就包括係填海啊等等，咁令到呢個地方係可以繼續得以發展落去。 係啊，咁即係香港咧，似乎即係我哋一路睇香港個發展史咧，佢好似似乎咧一直都遇到一個解決唔到嘅問題。解決唔到嘅問題咧，就係話人口嘅增長咧係好快，而增長嘅速度咧同嗰個製造土地嘅速度咧係追唔上啊！即係我哋土地係有限嘅，但如果人口越嚟越多嘅時候咧，唯有就係話即係個人住得越嚟越密啦，個環境就越嚟越差。咁所以政府不嬲都做嘅嘢方法咧，就係去揾新嘅土地。揾新嘅土地最直接嘅方法咧，就係話填海，亦都係我哋即係好多年嘅做法。咁但係填海都有一個限度嘅，咁所以咧呢個似乎係香港成日都遇到嘅一啲嘅問題。 你所講嘅填海會遇到嘅一啲嘅限度，究竟係啲咩咧？ 嗱，譬如咧，如果香港作為一個轉口港啦，咁你即係你就等同於你唔能夠即係填咗個維多利亞港嘅、因為你填咗維多利亞港，香港就唔能夠再成為一個即係轉口港嘅角色啦。啊，當時雖然未有嗰啲環保嘅概念，但係佢哋喺即係經濟嘅考慮，其實都意識到嗰個填海唔能夠即係過分啊，喺港島嘅北岸咁去做。所以你會見到咧，戰後嘅填海咧，其實係集中咗喺九龍嗰方面嘅。嗱，我哋好似之前講過啦，其實成個荃灣啊、醉酒灣咧、即係葵涌嗰度咧，其實填咗好大嘅土地出嚟嘅，咁所以咧系点样去增加土地咧，一直系我哋遇到嘅问题。嗱，咁政府咧其实系咁多年嚟咧，其实试咗好多方法嘅，填海只系其中一个最直接嘅方法啦。第二咧就系话佢哋对于市区嗰个界定咧，其实不嬲都喺度改变嘅。嗱，以前我哋觉得市区咧就系港岛北岸。後嚟咧，當即係英政府攞埋九龍，咁九龍又變成市區。之後就覺得九龍都唔夠啦，於是我哋就擴展個市區嘅邊界，成為個新九龍啦。到最後啲新九龍都唔夠啦，於是咧我哋就開始發展衛星城市同埋新市鎮。咁其實我哋係不斷咧係尋求緊唔同嘅方法咧，令到我哋有更多嘅土地咧作為一個市區發展嘅用途。 系啊，搞搞下，其实你问我而家嘅香港边度系郊区咧？除咗郊野公园之外，都冇乜郊区嘅。即系同我哋细个嘅时候，觉得啊，去到元朗啊，都系郊区噶啦，都系啊。即系八十年代啊，而家你哋即系而家年轻一代可能唔知啊。咁即系八十年代啊，元朗好远噶咯，郊区 系啊， 搭三个钟头车先到嘅，经呢、這个 小学去旅行， 青山公路， 青山公路慢慢熬过去。咁但系而家冇可能啦，你元朗都系市区噶啦， 西铁站都经过系咯。 咁所以我諗呢個正話卡文講咗一點，真係令我有感覺嘅，就係嗰個市區嘅觀念嘅邊界擴展呢，差不多今時今日已經等於香港嘅邊界嘅其實。 咁而咧，其實喺呢個城市啦，或者喺呢個市區入面咧，去居住嘅話咧，其實會遇到好多唔同嘅問題。即係尤其是當一班嘅我哋即係集中講，可能係華人啦嚇，喺華人嘅呢個社區入面去居住嘅話，其實嗰個生活環境啦，以及係當中因為可能華人嘅文化生活習慣底下，會做到一啲唔同嘅，即係令到個環境上面可能會變得冇咁理想。咁因此亦都会对于之后嘅城市嘅无论係規例啦，又或者係一啲嘅建筑嘅規划啦等等呢，咁都会做到一啲嘅影响嘅。咁嗱，呢一啲呢我哋再留返喺下一节啦，再同大家去回顾一下究竟香港呢个城市喺发展途中遇到有啲咩问题，而政府呢当时亦都係用咗啲咩方法去解决啦。 艺我嘅古城，倾颓嘅奠基，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嘅变迁。温雅嘅儿女佳话，流血成渠嘅杀戮，凭吊轻衰嘅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嘅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嘅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贤、冯杰。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晚的建筑二。今晚就是我们去讲香港城市规划史的最后一集。而今次希望跟大家做一个总结。希望提醒大家究竟香港这个城市在它规划的过程发展的过程当中遇到过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又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呢。咁而咧，头先上一节嘅时候已经开始讲咗好多啊，香港呢个城市究竟有啲咩特色啦，佢地理嘅方面有啲乜嘢嘅特别之处啦。咁而亦都话到咧，喺香港咧啊，其实喺呢个城市入面居住咧啊，其实生活环境咧又未必系真系咁理想嘅。咁尤其是咧，当时可能系一班工人啊，或者华人啊，佢哋去居住喺一个好稠密啊、挤迫嘅地方底下咧，啊，其实都会对于嗰个环境卫生咧系造成一定嘅影响嘅。咁跟住咧，亦都会有好多嘅唔同嘅事件咧就发生咗，亦都导致咧即系香港成个规划咧啊带来一啲嘅新嘅面貌噶噃。 其实呢即係即係19世纪末呢香港爆发嗰个疫症呢其实对香港成个城市嘅发展呢係非常大嘅影响嘅。因为呢个事件呢就令到即係政府呢係意识到香港嘅人口密度呢其实係过高嘅。第二呢就係话喺个咁大密度嘅地方去住嘅时候呢其实好危险嘅。因为呢即係如果一旦有传染病嘅爆发呢其实佢哋係控制唔到嘅。我諗呢即係以前我哋可能就对呢传染病嘅即係好似唔係好觉得关我哋事，因为觉得香港都係好即係好进步嘅一个社会啦，即係未必会有疫症嘅爆发啦。咁但係沙士之后又或者呢而家我哋呢啲近年呢成日都有嗰啲流感啊麻疹呢就会发觉啊原来呢一旦呢有呢啲咁嘅传染病发生嘅时候其实好容易即係喺社区爆发开去嘅。即係因为香港嘅人同人之间嘅接触呢实在太密啦、啊、交通工具啊或者上班啊上学啦、啊。咁所以呢其实当日嗰个疫症爆发呢就係、是、造成一个好大即係对香港嘅发展呢一个好大好大嘅影响。 在医疗卫生和规划有两点要讲的。第一个呢就是即大家 都会知道在晚清时期到现代初期大家会说、啊、中医害人、啊、即西医就是更加好的一个选择、啊、而、香港政府当时都有想尝试即、推动西医、啊、种种不同的事。这个都是香港市早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来的。所以我们都讲过很多的、建筑物、啊、西医的、医院、啊、怎样去做一个祠堂这样子的外貌去告诉大家知啊中西是可以合璧的，同埋你哋华人嚟到咧都可以去做，呢个系我哋成日会讲嘅一点。但系翻翻去现代晚近我哋嘅讲法，其实你会知道一样嘢就系中医同西医其实而家喺香港都有啦。咁其实都各自有啲对应啲病症系好有效嘅。咁呢个要大家要理解。咁第一个更加重要嘅就系面对住啲急速嘅传染病咧，中医固然束手无策啦，亦都唔见得西医系有效嘅。即系我哋会见到其实由沙士啦，种种唔同嘅事，你发觉其实呢啲既定嘅醫療體制面對突發嘅傳染病，永遠都有一段好慘痛嘅一個經過。鼠疫係咁啦，沙士咁，我相信任何一個病都會係咁。但係嗰個問題係規劃喺呢度呢一點，就話點樣去改善衞生啦，增加通風啦，改善潮濕嘅部分啦。呢啲咧反而係永遠都啱嘅嘢嚟嘅，所以你會見到即係卡文反覆成日都講嗰個嘅采光啊、照明啊、加咗個窗口啊、點樣去街道清潔啊，咁呢啲反而係喺香港政府喺意識到嘅規劃上面改善嘅地方。咁我嘅觀點就好簡單嘅，即係醫療呢啲咧就係善政與否嘅關鍵，即係一個政府做唔做到善政。就係、是、睇你醫療做得好唔好嘅，咁冇分中西中外，冇分咩意識形態，咁喺呢一點上，通過規劃能夠做呢件事咧，即係可能係即係佢嘗試去改善嗰個人民生活嘅一個好嘅東西。 係啊，咁所以其實即係疫症爆發之後咧，直接引嚟咗即係香港係制定咗呢個公共衛生同埋之後嘅公共衛生及建築條例咧，都係即係令到成個城市發展咧有好大嘅分別嘅。就好似我哋制定咗好多嘅規管啦，希望即係每個人嘅住屋咧，起碼達到某一啲嘅條件啦。嗱，咁多年嚟咧，其實你都會見到政府咧，似乎都對個密度咧係有一個規管嘅，想有一個規管嘅，或者係，但係咧就似乎咧就呢個規管就唔係好成功啦。嗱，第一本身存在住一個難度啦，你有一個即係制定咗一個希望嘅密度，咁但係你點樣要求啲人住嗰間屋係達到嗰個希望嘅密度咧？呢樣係有一個難度喺度嘅。第二咧，我諗就係話，即係香港其實咁多年嚟咧，不斷喺度制定佢嗰個規劃嘅時候咧，都喺度諗啊，我哋呢個城市 應該栽到幾多嘅人啊？咁每次嘅預期咧，都似乎咧係即係嚴重低估嘅，就係話咧個人口增長咧真係太快。我諗喺香港嗰度咧，即係始終都係似乎係缺乏咗真係一個人口嘅政策，以至咧即係咁多年嚟咧，我哋好似喺度追數咁啊！即係個人口係咁喺度增長，我哋就係咁喺度諗方法去解決呢個問題咯。 咁而人口多咧，除咗喺住屋方面咧会做到问题啦，或者头先所讲嘅卫生方面可能都会遇到嘅问题啦。咁而其实咧喺城市入面，我哋会遇到啊，今时今日大家都可能会经常会遇到嘅就係、当人太多啊，翻工时间嗰啲交通问题咧都係需要去解决嘅。即係成个城市嘅规划啊，有时如果我哋淨係諗去起楼啊，或者起啲点样样嘅楼啊，去应付一啲住屋嘅问题啊，其实都唔係好够全面。成个城市入面嘅交通咧都係好重要嘅一环嚟嘅。 係啊，我諗而家咧即係现代城市嗰个对于交通嗰个諗法咧同以前好唔同嘅。譬如如果我哋睇返以前嗰个历史，当我哋讲交通嘅时候咧，最初咧嗰个交通嘅网络咧，其实只系为咗即系经济上嘅需要嘅。譬如咧，即系当佢哋即系决定想起一条即系九广铁路嘅时候咧，其实目标咧都系话即系将香港嘅货物运上去大陆嘅，都唔系为咗啲人系啦生活嘅便利嘅。咁但系咧，即系而家呢个时代就唔同咗啦，就系咧，因为我哋个范围系唔足够嘅时候咧，我哋其实要向外扩展嘅。而我哋向外扩展，好似头先阿徐源所讲，如果我哋去元朗要三个钟嘅，咁边有人会搬入去元朗住咧？即系只能够系即系务农嗰班啊，繼續住翻喺元朗啊，咁所以咧，即係個交通嗰個發展咧，其實就係解決咗呢個地唔夠嘅需要嘅，其實變相嚇，即係方便啲人翻工翻學。 香港喺成個發展方面啊，喺營商方面，其實都曾經遇到唔少嘅難題，係咪咧？ 嗱，其實香港咧，即係作為即係殖民地，即係點解我哋即係翻轉頭，即係香港點解會作為即係成為一個殖民地咧？其實都係因為個宗主國希望即係拓展嗰個即係軍事同埋嗰個經濟嘅需要啦。即係佢哋都希望做到喺東亞呢邊做到生意，咁所以你見到咧，其實即係香港咧，佢好一開初嘅時候咧，你會見到香港嘅好多嘅做嘅嘢咧，其實都係為咗創造咧一個營商嘅條件嘅。一開始就係買地，就是、買俾啲商人起貨倉，其他各樣方便佢哋即係將啲貨喺外地運到去國內，或者由國內運翻去歐洲咁嚇。咁或者之後我哋見到點解會有填海咧？其實個填海都係為咗要創造一個適合嘅作為一個港口嘅條件嘅。咁其實咧，即係成個殖民地發展咧，那個經濟個嗰個元素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即係喺香港裏邊嚇。 係啊，喺營商條件裏邊咧，即係香港嘅商業嘅環境都有好多嘅變化嘅，係咪？點樣由早期嘅轉口港啦，到五十年代，我哋都講話，因為韓戰嘅禁運啦，同埋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整個格局變化，同埋49年新中國成立之後嘅種種嘅變化咧，就是、香港變咗一個即係、就是、以製造業為本或者為主嘅部分。咁所以我哋譬如講到新九龙啊，或者新市镇嘅时候，都有讲到观塘啊、荃湾啊呢啲嘅重视工业嘅一个区域，亦都有讲到五十年代之后一啲公共屋邨嘅建立啦，然后点样去推动嗰个嘅工业或者制造业嘅发展。咁呢度成个谂法其实佢就系点样去处理嗰个营商嘅问题，同埋遇到呢啲嘅营商嘅问题背后咧，就系、是、世界各种嘅风浪之下，成个经济环境不断咁样改变，香港政府系点样应对呢啲嘅变化？咁喺呢啲点上面咧，一直我自己都認為香港政府係反應敏捷嘅，即係點樣去做呢件事？可能正正就係香港起點就係一個貿易嘅城市有關係。咁我哋話唔同嘅身份嘅轉變啦，有世為世所迫啦，有人香港嘅相對優勢嘅一個轉變啦。咁你會見到營商嘅條件其實係越嚟越成為咗香港呢個城市，無論係規劃或者各種變化裏面一個重要嘅元素。 係啊，咁所以咧，即係其實香港成為殖民地，唔單止係即係吸引咗英國嘅，即係或者歐洲嘅商人嚟香港啦，就係喺即係戰後咧，亦都係即係吸引咗好多華人咧，即係東南啊，係有錢嘅人咧，就嚟到香港啊呢度投資。咁係呢個係多得即係咁多年嚟香港即係創造咗一個有利嘅營商環境。 道出建築結構嘅和諧宏偉。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但是去到战后之后呢，其实即是经过一个咁严重嘅战争之后，成个香港嘅 面貌都唔同晒啦。而政府对于点样重建呢一个嘅城市咧，喺规划上面要做更加多嘢，先至可以令到呢个城市系焕发翻之前嗰种嘅光辉出嚟噶。 系啊，其实战前咧，除咗政府之外咧，都仲有一啲咧，即系小规模嘅规划嘅项目咧，喺香港出现嘅。譬如咧，即系我哋成日讲过啦，好似一对咁咧，就系咧九龙塘同埋启德啊。九龙塘咧就系即系当时洋人咧希望做一个花园城市嘅社区，系俾佢哋自己洋人喺九龙呢边生活嘅。咁因为港岛咧即系住人太多啦。咁啊，启德同样咧就系华人嘅商人咧希望经过填海去做一个华人嘅住宅社区，亦都系咧系即系九龙呢一边嘅。咁但系战后咧就似乎咧系需要一个大啲嘅睇法，就系、是、香港咧点样去发展起嚟。嗱，咁当时我哋都讲过咧，政府系请咗一个规划专家阿柏康比咧嚟做一个咧初步规划嘅报告书。喺呢个报告书里边咧，我觉得佢有两样嘢系最紧要嘅。第一样嘢咧就系话佢将香港成个发展咧定咗一个位啊，佢就重新肯定香港系个转口港啦。第二咧就系话佢希望港岛咧系成为商业同埋住宅地区啦，九龙咧成为工业同埋住宅地区，而新界咧系作为呢个农业系同埋休闲嘅地区。咁啊，佢系第一次咧即系好宏观咁睇成个香港嘅发展嘅。第二咧就係佢去對香港嗰個人口個預計或者人口個密度咧係作出咗一啲嘅討論嘅，認為咧即係適合香港嘅最高嘅人口應該可以去到幾多，同埋適合香港嘅密度係可以去到幾多嘅。 嗱，喺一點上面，我哋有少少嘅想像力嘅。嗱，咁今日嘅香港係一個繁榮嘅人口密度好高嘅城市啦。咁但係其實每一個城市都有佢可以選擇嘅時機嘅。咁即係譬如花園城市背後就係話一個高度綠化嘅，以呢個 house 嘅即係一個小嘅村落啊低密度為主嘅一個城市。咁當然香港係有可能或者有啲契機可以發展成一個咁嘅城市。咁當然啦，如果一個咁嘅城市係咪我依輩嘅香港人有福消受都未必嘅，即係我啲咁嘅華人咧冇必有機會喺住喺咁嘅香港。但係嗰個問題係，當我哋選擇咗走高密度嘅時候，嗰條高密度人口嘅容量嘅界線喺邊度咧？即係係咪一個土地係一個有限嘅資源，而土地亦都係唔能夠憑空變出嚟嘅，佢嘅極限就係咁樣。咁佢極限嘅時候去到邊一度再上，其實變成一個唔健康嘅城市規劃，又或者變成去到人口去到某一個地步，會唔會成為咗一個人口嘅優勢變成一個劣勢？即係人口嗰樣嘢變成咗一個對個城市帶嚟傷害嘅，因為巨大嘅壓力或者冇法解決壓力。嗰條線喺邊度咧？我哋正話所講阿伯康比嘅報告又講咗啊，譬如可能三百萬。就係佢嗰個科技認為一個健康嘅數目，咁可能科技發展，我哋可以一個 double 嘅600万咁，咁但係而家香港人口可能賣向緊800万咁樣嘅一個數額，咁會唔會就因為咁而香港有咗社會問題係產生咗咧？咁會唔會有一個或者我退一步講，會唔會有一個有效嘅大嘅一個規劃，或者啊香港其實適合幾多人口就啱啱好啦咁？咁無論係政府或者民間，有冇啲咁嘅人去講，我哋其實應該咁諗咧？咁如果係有嘅話咧，其實可能對我哋成個香港嘅諗法有一個轉機都唔定。 我哋諗咧就係人而家係人多好辦事啊嘛，咁尤其是話喺戰後要重建嘅時候啊，需要咁多嘅勞動力啊，啊起屋都要有人起啊，係咪先？咁但係冇諗到喺人多越嚟越多冇規管地多嘅時候啊，會對於成個香港呢個城市造成一啲好大嘅問題。咁我哋用咗好多嘅時間去講過咧，就係呢啲嘅人口嘅問題，無論係戰後嘅嬰兒潮啦，又或者係喺國共內戰底下啊逃難嚟到香港嘅啲難民啊，都對於香港呢個城市其實會做到好大嘅人口嘅問題。 係啊，嗱，首先其實你係講得啱嘅，人多咧確係好辦事嘅。即係香港點解可以喺即係50年代之後個工業發展咧，其實都好仰賴咧，因為即係人口突然間多咗好多，咁個生產力咧係提供咗好多嘅勞動人口嚇喺度嘅。咁但係咧，同樣佢又俾到政府一個好大嘅難題啦。第一就係話嗰啲人嚟到咁去住邊咧？咁我哋見到嗰啲木屋區係會好容易發生火災嘅，又或者我哋其實都成日都擔心疫症嗰個爆發噶嘛。第二咧就係話咧，即係當時共產黨上場之後，其實都會引起咗一啲嘅親中嘅左派嘅出現，或者愛國嘅情緒嘅出現嘅。咁啊，對英國政府嚟講，亦都係一個令佢哋擔心嘅情況嘅，導致咧之後咧，政府就係冇可能咧唔為到呢班人咧，佢究竟能唔能夠喺香港安居樂業咧而尋求方法嘅。咁之後嗰個曬子計劃 劃同埋之後嗰個公屋咧，其實都係呢啲情況之下嘅誕生嘅產物嚟嘅。 係，我哋話即係其中一個香港經濟嘅轉移點，就係、是、之前有幾集咧，今日都講過嘅，就係、是、話有一個轉口港演變成為一個以製造業為主嘅一個城市。咁首先要講咗，我哋成日都話啊，香港係一個轉口港。其實呢個古仔咧，韓戰之後就完嘅啦，一直要去到90年代頭91、92、93上下啦，因為中港貿易咧先重新起飛。簡單講就係、是、其實中間我哋成日都講話光輝嗰幾十年咧，其實唔係轉口貿易嘅，其實係靠住製造業而嚟。而製造業嘅其中一個契機係乜嘢呢？就係、是、第一咧，就係正話所講嘅，我哋有一個廉價低廉嘅勞動力啦。咁廉價低廉勞動力其實成個東亞都有啊，度度都窮嘅。咁點解有第二個契機係咩呢？就係話好多嘅地方，因為佢哋係主權國家啦，佢哋好多時咧就採取咗一個保護嘅政策。即係話佢哋點樣去內銷啊，即係借住保護去做。咁但係咧，香港就唔同，因為香港佢唔係一個主權國家，佢係殖民地，咁所以其實佢好快咧就已經係諗住咧就係用出口嘅方法去做佢哋嘅成個貿易嘅關鍵。同埋香港咧，因為佢係轉口港，經年嘅轉口港咧，所以佢有一套好嘅航運同埋轉口嘅配套，佢亦都有一套完善嘅規劃，即係話嗰啲人啊，即係工作嗰啲人啊，譬如你點樣去接單啊、轉口啊嗰啲嘢做開。咁所以當韓戰禁運唔俾入去中國嘅時候咧，佢哋就嗰個嘅基建仲喺度嘅時候咧，佢就可以通過喺香港做一個生產而演變。咁呢一個嘅演變咧，我哋話香港政府嘅好多嘅部門啊，尤其喺起公屋啊、起曬置啊、做好多嘅新區嘅規劃咧，喺呢點上面咧，你可能話係政府有先見之明，你可以話佢有反應快，佢係完全可以捕捉到呢個契機，而成為咗東亞其中一個好早就可以起飛嘅一個點。咁我哋話韓戰之後到1859年咧，轉口貿易已經超越咗49年嘅其中一個高峰，咁代表啲咩咧？其實代表住製造業或者香港個發展咧，喺50年代末、60年代頭咧，其實已經係做得唔錯。咁呢一點係當時戰後嘅一個重要嘅一個成果啦。 咁除咗喺城市方面，我哋可以見到啊，發展得咁蓬勃啦，經濟又越嚟越好啦。咁但係始終都係未解決到就係、是、啊。地少人多嘅問題嘛，咁大家仲係聚集喺香港島或者係喺九龍嘅一啲市區入面嘅時候，啊，其實居住嘅環境好難得到改善。就算大家開始多錢啦，開始有一班人可能富裕起上嚟，咁但係改善唔到佢哋嘅居住環境，改善唔到佢哋嘅生活環境嘅時候，咁又好似啊未能夠喺成個城市入面更加享受到更加多，咁所以政府又繼續出招啦。 係啊，咁所以咧，其實即係政府喺60、70年代喺即係實行嘅即係10年建屋計劃咧，就正係即係為咗即係希望喺市民能夠安居樂業，即係提供一個穩定嘅社會狀態，係一個緊要嘅原因啦。另外就係我哋之前成日都講嘅，就係話即係將市區個範圍再向外擴展啦。由最初嘅九龍去到新九龍，再之後發展衛星城市同埋新市鎮咧，其實就係將即係人口咧向成個即係全港咧去發散嘅嚇。咁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香港發展嘅一個歷程嚟。 另外一樣嘢就係我哋話60年代嘅 baby boom 啦，即係戰後嬰兒潮去到60年代成長嘅一代啦。咁到70年代佢有好強嘅一個結婚啊、再生兒育女嘅一個需要啦。咁而之前講到經貿發展咧，72年其實係香港製造業出口嘅高峰嚟㗎。其實之後已經係持平，然後向下。背後代表啲咩咧？就係話香港嘅產業結構都轉移，即係佢哋話由一啲捱世界啊、做廠嘅人咧，慢慢向住服務業啦，喺更加高端嘅製造業咧，就有啲轉移。咁簡單講就係佢哋係知識階層啦，讀得書更加多啦。可能佢哋已經係高中畢業啦，或者係其他嘅技術嘅專才。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十年建屋計劃代表咗係咩？就係佢哋有一個更加好嘅生活環境，而成個嘅香港嘅結構咧，亦都因為咁咧而有一個轉變。又係嗰句啦，香港嘅發展建屋或者規劃咧，正正就係可以吸含配合到。咁喺呢一點上面，你都不得不佩服，即係麥理浩時代佢有一個咁樣嘅規劃。 咁啊，當然啦，我哋今集咧只係一個總結嘅形式啦，帶大家咧再遊走一次啊香港呢個城市規劃嘅時候，究竟成個過程係點樣？咁但係如果咧大家真係想再詳細啲去再去回味一次咧，當然可以上翻去我哋香港電台嘅網站啦 ，rthk.hk。咁喺上面嘅節目重温或者喺 podcast 度咧，都可以聽翻我哋咧咁多集嘅建築二呢個香港規劃史嘅系列咧，亦都會咧可以等大家去再認識多啲香港呢個城市。当我哋回顾完之后咧，其实系咪都可以有少少时间，对于大家对于香港未来究竟会系一个点样嘅展望咧？会唔会一啲过去嘅知识啊或者经验啊，亦都可以应用喺未来嘅城市入面？咁但系，依家我哋成日都觉得香港好似系一个 逐漸地啊，令人覺得唔係咁啊，生活條件咁好嘅一個城市咧，好似大家依家越嚟越有呢一種咁嘅感覺添。 2017年咧就正式講咗話，即係大灣區嘅建立啦。咁成個嘅香港嘅方向咧，都應該係會朝住即係國家嘅政策就朝住大灣區嘅方向發展嘅。咁大灣區包括香港啦、深圳啦、廣州啦，同埋附近九個嘅市啊，即係縣級市啊，仲係市。咁會又代表啲咩咧？就係、是、話可能佢會成為一個更加大嘅腹地啊，咁去諗。依、這個就係香港而家面對緊嘅危或者機啦，即係佢係一啲契機，或者佢遇到好多新嘅困難。咁呢個可能就係、是、你問我未來發展嘅話，我所知未來發展最可能就係呢個方向走啦，即係咁。 嗱，你見到咧香港即係嗰個未來城市發展個趨勢咧，因為我哋就比較熟悉歷史啦，咁啊見到咧同個歷史咧都有一啲嘅有趣嘅地方嘅。嗱，我哋歷史上見到咧香港處理個人口嘅問題咧，都係第一就係話即係做多啲地出嚟，譬如填海啦嚇、 嗯。 第二咧就係將市區咧即係不斷向外擴展嚇，由九龍新九龍到新市鎮。嗱，咁其實而家都係好似沿用翻以前嘅啲招數喎，即係而家就填翻個新嘅海島出嚟啦。第二咧就係話即係大灣區嗰個其實就更加係將嗰個香港人住嘅地方咧向外更加再推遠啲。嗱、嗯，咁呢個好似係似乎咧都係沿用翻即係以前咧歷史不嬲用開嘅招數嚟嘅。咁但係咧同樣咧同歷史有一個好大嘅唔同咧，我哋見到有一個有趣嘅地方就係話我哋見到當時香港發展起嚟嘅時候咧，其實香港政府咧就同好多私人嘅財團啦，又或者係一啲非政府、非牟利嘅組織咧，都有合作嘅。嗱，呢啲嘅合作嘅時候咧，譬如我哋之前提過嘅建屋嘅計劃啦，又或者係啲填海嘅計劃咧，都有呢啲咁樣嘅兩方面嘅合作。呢啲合作咧，我哋成日都見到咧，都係一個模式嘅，就係話咧，政府提供個地。然後咧，即係私人嘅集團或者一啲非政府機構咧，就出錢，譬如幫政府起樓啊，幫政府填海啊咁樣。咁都係咧，政府用土地作為一個資源咧，就尋求其他人咧貢獻翻一啲嘅嘢出嚟。嗱，但係呢個做法咧，喺近年咧，政府就調翻轉啊。調翻轉咧就係乜嘢咧？就係、是、政府而家商討緊嘅所謂嘅公私合營咧，其實就係問私人嘅發展商攞地，即係話咧政府其實手上係唔夠地，所以先至係一個逆轉啊！即係唔係再用土地作為一個資源，尋求同人哋合作，而係我同你合作，希望用你手上嘅地。 錢我有啊， 係啊係啊，即係錢就有啦。而家就係唔夠地啦。咁所以其實咧，即係你都會見到咧個形勢咧，似乎係調轉咗。咁係好可能就真係呢樣嘢係會影響到第時香港點樣去發展。咁亦都係令到點解政府咧咁希望推行呢、這個即係填海同埋呢個大灣區嘅計劃？ 即係將個主導權可以攞翻翻嚟自己手。 將個主導權可以攞翻啦，但係同樣咧，我諗更加多人即係帶住嗰個疑問嘅，帶住疑問。嗰、那個疑問其實成日都問嘅，就係話其實我哋個人口係咪真係可以無限制咁增加落去咧？嚇、咁因為如果你無限制增加落去，先至會帶出我哋一定要再有更多土地，或者再將香港可住嘅範圍一路咁擴大。 因為香港規劃而家如果係用大灣區規劃咧，即係憲政嘅原因咧，好多嘢就未必係香港政府可以處理得到嘅啦。即係佢已經係成個國家規劃嘅一部分啦。不過我自己諗嘅嘢好細嘅，即係譬如我會諗，如果係城鄉嘅規劃，我有睇過成份報告嘅。譬如會唔會變咗香港嘅郊區就冇咁重要咧？即係如果我哋個功能，即係譬如佢有啲嘅省市嘅功能就係做一啲即係俾你郊區啲嘅地方，咁你去郊區你去肇慶咪得咯？其實好多市都仲有啲田園風光啊、山區景色咁樣。 所以我哋應該去大灣區打高爾夫球。 係啊，即係你個半鐘啫嘛，高鐵咁你到啦，咁所以你就唔需要喺香港嘅郊野公園， 冇錯， 你就可以去唔同嘅地方感受綠色生活。咁香港就可以一個更加全市區嘅地方。咁呢啲可能係即係你問我嘅話，如果規劃係咁嘅方向咧，咁可能好多近距離嘅娛樂設施咧，就可能會有一個分散，即係話可能某啲嘅功能咧就會搬離咗而家我哋嘅香港嘅範圍，就搬咗去唔同嘅地方。咁嗰啲嘅功能有啲咧，可能我自己好喜歡嘅功能，譬如行山，可能佢要我去即係更加遠嘅地方去行啦。咁其實中國好多好嘅山。好好行嘅，咁但系即系呢个可能就是功能演变之下，香港市区嘅发展将会有面对嘅情况。 依家咧，我哋都系叫做喺度预计啊，究竟香港未来发展可能会变成一个点样嘅模样啦？咁就唔系话鼓吹啲乜嘢，或者唔系话建议啲乜嘢，不过一个咁样嘅谂法啦，会唔会又会成为一个大家意想不到嘅城市，又或者会唔会成为大家理想中嘅城市咧？都仲系不得而知啊！咁而呢啲啊，都系去翻嗰一句啊，就系、拭目以待啦吓。咁啊，好啦，今集咧，我哋嘅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呢一个香港城市规划。或史嘅系列咧，亦都告一段落啦。 咁啊，喺呢个系列入面咧，亦都真系唔该晒啊！香港城市大学建筑学及土木工程学系助理教授徐聪文 Carmen 咧，同我哋去讲咗咁多嘅历史啦，以及系喺规划嘅角度咧去分析香港呢个城市嘅。咁下个礼拜咧，咁我哋阿卓贤兄，我哋又有一啲老朋友又出现喎。 系啊，要放眼世界啊！ 放眼世界，好啊！咁究竟系咩呢？下个礼拜啊，星期一晚9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建筑二》咧，再同大家耳朵游世界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 建筑二，徐仲文、曾卓贤、冯杰主持，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